在朝鲜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之际，斯洛文尼亚朝鲜友好协会网站7月10号上载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坚决击退美帝国主义者的武装进攻》。